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、生命、自然、人类、爱情等主题的思考。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。 KDA 星允系列小说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萨米尔一身冷汗，被吹得精光。风止后，三人灰头土脸地爬出通道，整座城市已陷入了一片漆黑，只感觉脚下的路磕磕绊绊的，到处都是木块和石板。 爸爸妈妈弟弟， 黑暗里嘶哑的哭声从不远处传来，越来越近。萨米尔第一个发现了头发散开赤脚奔跑的华莲，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。 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 别乱跑，现在到处都是危险。他的力量很大，华莲无法挣开。 你别抓着我，我要去找他们，放我走，放我走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！ 华莲瘫软下去，跪在地上恳求着。你看，那里是什么？席良指着远处低空中的一点红光，顺着席良手指的方向，终于从轮椅上取下了手持探照灯，打开，一道光束直射过去。 那是门？ 席良不禁地喊了出来。一道几十米高的铁门，中间开着圆形的通口，里边装着巨大的涡轮，风里的叶片正缓缓地停转。 是机器人，快走！ 萨米尔将华莲扛在肩上，左手推着重雨的轮椅朝城南逃去。当晚总共出现了两次飓风袭击，第二天一早，那扇诡异的巨门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又消失不见了。他们的窝棚还在城外颤颤巍巍地挺立着，由于恰好处在避风的凹坑，又离得远，才免遭一劫。阳光照耀面目全非的废墟城区，仿佛被海啸袭击过一样，几乎一马平川，只有一些极端坚固的用作政府机关和研究机构的大楼才幸免遇难。 太可怕了，敌人又想出了新的办法。 萨米尔喃喃着。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？ 席良问。 只能趁现在平静找点给养，然后尽快离开这里，说不定下次袭击快来了。 华莲瘫坐在地上朝远处望着，他的防水布和木棍搭成的家在哪儿呢？ 清晨，静卓的寒气还未散去，太阳在地平线后，东边的天空薄雾冥冥，整个城市的人仿佛一夜之间就蒸发了。空旷寂静，风从碎石板的孔洞中吹过去，呜呜咽咽地鬼叫着，如怨妇的抱怨与诅咒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楚华莲伏在自己家的地方哭成了泪人，萨米尔看着他，仿佛看到了蛮夷王故事的埃里克，一股酸苦在心头涌起，冲上眉宇之间。仲宇则冷冷地看着，像一块铜铁塑造的冰冷的墙。 跟我们走吧， 席良蹲下柔声说。华莲滴落的泪已在石板上阴湿了一大片，让他越看越担心。 你这样会不会瞎呀？按常理说人流不出这么多眼泪啊。 仲宇在轮椅上仰头，视线冷冷地从眼皮底下瞟出去，透出对这场景的无聊与厌烦，眼睛里没有半点柔与热的光。他曾扬言自己早已亲手撕毁了同情心和悲伤的能力。 跟我们走好吗？大家互相照顾。 席良的语气似乎于哀求，他拍拍女孩的背，又帮她扎好了发辫。 丧家犬，给老子站起来！ 突然传来的喊声并不大，却字字清晰，冰冷而不带一丝的情感，像一把纯钢的被寒气包裹的匕首， 刺进了华莲的心，一点点地深入到心脏中去，将五脏六腑冻结得窒息。华莲打了一个激灵，停止了呜咽。西凉平躺在废墟上，脑袋挪到了华莲的脸庞底下，看着他失神。苍白的双眼和垂下的直发，布满了大条血丝的眼白有几分恐怖。他没有注意刚才是父亲在说话。 你想就这么死了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 轮椅上的仲宇一言惊的西凉和萨米尔一齐睁大双眼转头看他，半句话也说不出，不敢相信刚才耳朵里听到的话。华莲从石板上站起来，拍拍尘土，安静地转身，呆呆地看着仲宇，神态一点也不像15岁的孩子，像个心力衰竭的病人，差一丝就要崩碎，家破人亡让他的心成了空壳。 你转身是同意了？ 仲宇见他没有回应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以后取下了大猎枪，行云流水般咔嗒一声上膛，抬起直瞄他的眉心，准备扣动扳机。齐良惊呆了，一下子站到他的眼前，伸出双臂，颤抖着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他。 给我滚开！ 仲宇的右眼冷冷地盯着漆黑的准星，眉毛连动都没动一下。 父亲， 齐良在他跟前似乎从未这样大声说过话。 我一枪崩断你的腿，给我滚蛋！ 齐良赶紧低头朝自己的两膝看去，不知他认为父亲真的会这样做，还是出于惯性对父亲的恐惧。挪开吗？萨米尔仿佛置身于梦中，这是父亲会对亲生儿子说出的话吗？何况又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，他要杀了华莲，为此不惜让儿子与他一样残废，不可能，这里一定有什么蹊跷。透过准星的环，仲宇冷冷地观察着打哆嗦的西凉，扣着扳机的食指微微向后拉动，随时准备要将枪口瞬间下移。萨米尔不敢再质疑，仲宇的行为让他无法相信这只是虚张声势的恐吓。 住手！ 他过来要夺武器。 你要是敢阻止，我现在就开枪。 萨米尔迈出的脚硬生生地收回，齐良的身体颤抖个不停，却仍在努力保持一个十字架般的姿势。华莲见齐良背后的衣衫已被冷汗湿透，滴答地落下，他显然是精神高度紧张，恐惧地挣扎着。 请走开。 华莲伸手推搡跟前的救命恩人，无奈手臂虚弱无力，反被西凉的后背沾湿，带动着颤抖起来。仲宇不耐烦了，枪口突然下移，瞄准儿子的左膝。 你开枪吧，你开枪吧。 仿佛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完这几个字，西凉紧闭着眼睛大口地喘气，脸色从淡黄突然变得苍白，腹中一阵恶心。华莲还在尝试推他，嘴角平的像片干枯的柳叶。仲宇真的扣动了扳机，16毫米口径的尖头弹射在西凉脚下的土地上，击出一个足球大小的坑。西凉几乎要跪下去，睁开眼急忙看自己的左腿安然无恙。华莲浑身被枪声震得抖动了一下，眨眨眼睛，仿佛还未从梦中回来。第二发子弹已自动上膛，仲宇轻移枪口对准了华莲的右眼，准备扣动扳机。 不要啊！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，西凉突然转身抓住华莲的手，拔腿就跑，三步并作两步越过碎石堆，转身消失在一座半塌的四层楼拐角处。仲宇的眼睛依旧是那副神态，枪口随着两个人移动，直到看不见才放下来，关上保险，插入轮椅后背的袋子中。死城寂静，萨米尔试探着慢慢走上前，一把夺过了猎枪，然后将仲宇丢在那里，朝两个孩子奔跑的方向追去。他一边跑一边回头高喊： 你这个混蛋，我再也不会把枪给你了。等我把他们找回来，我再跟你算账。冰冷的仲宇嘴角却突然浮起一丝笑容，人与人之间体力的差异远不如精神力量的差异巨大。仲宇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恐怕越是坚强的人越有极其脆弱的一面，正是为了守护自己心中脆弱的、无法容忍其被破坏的至宝，他可以变得无坚不摧而决然地遁入魔道，将暴和血的剑握在手中，随时准备对任何敢于来犯的坏蛋亮起。从天使变成恶魔，从懵懂少年变成硬汉，血染战袍踩在敌人尸骨上前行。他并非要摧毁，恰恰相反，是为了守护。席良在乱七八糟、视线不清的废墟中拼命地跑，娘娘腔腔的，怕父亲随时追上来。剧烈的运动让他上气不接下气，嘴里呕吐的怪味大口大口地吸进了肺脏，引起剧烈的咳嗽。他赶忙用手捂住嘴，害怕太大的声音会招来危险。华莲跌跌撞撞地被拽着跑，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席良的痛苦样子，内心中有什么似乎松动了。 请停下来。 席良头也不回地猛烈摇动几下，然后满脸通红地继续狂奔，左手把华莲攥得生疼，右手紧紧抠抓住岔气的腰，步伐一点点地慢下来，终于摔倒在地上，将砸起的尘土和污浊的空气大口大口地吸进了嘴里，从墙壁中露出的折断钢筋划伤了他瘦弱的肩膀，鲜血霎时涌出，流个不停。华莲惊呆了，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…… 他手忙脚乱地四下看，一边看一边双手在脚下胡乱地摸来摸去，仿佛在寻找什么能包扎的东西。手指在碎石上不断地摩擦，破了皮却忘记了疼。刺啦一声，他撕下自己工装裙下摆的一角，用牙齿和手撕成布条，慌乱地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左手一下子就抬起席良的胳膊，右手将布条从他的腋下穿过，一圈又一圈地绕了起来。血将绷带染红，涌出的势头渐渐弱了。华莲想给布头打个结，又怕勒得太紧，隔断整只手臂的血流，只得在轻轻包扎完成后，双手按在布条上，借着这份力量进一步地压合伤口。 都是我的错，我 华莲通红的眼睛再次流泪，坐在满是尘土的废墟上，泪水打湿了席良的脖颈。萨米尔凭着敏锐的追踪能力迅速地找到了两个人的位置。你怎么了？他扑到席良跟前蹲下查看，华莲一直哭，半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席良依旧喘着气，嘴唇上的土粘了唾液，变成了一层泥，分外狼狈。还好只是划伤，你的口子不深，没碰到动脉。哎呀，你们呢，你们，哎，还有那个混蛋。华莲无言面对萨米尔，依旧抽泣地跪着，双手叠压在伤口上，眼睛紧紧地盯着痛苦的席良。孩子，别压了，他没事，你绑得很好，我们把他带回去吧。席良想拒绝，却半点力气也没有，只得由萨米尔将他背起。看着渐渐停止哭泣的华莲跟在自己后面，关切地看着他深陷的眼眶，他伸出手要去擦他嘴巴上的泥巴，却够不着萨米尔高大的背脊。在恶劣环境中长大的席良几声响亮的咳嗽之后，从嘴里吐出一大口漆黑的唾沫。孩子，萨米尔边走边问。 我在对不起。 华莲小声应了一下。别再跟我说这三个字，没用。 我， 他要救你，你却把他弄成这个样子。 我是他自己跳到我面前的。 华莲紧握双拳，闭上眼睛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着，站住不动，声音到最后已经嘶哑不清了。对不起，除了帮助犯错的人，摆脱内心的谴责，摆脱对伤者应做的补偿外，什么用都没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不如一颗子弹有意义。你刚才一直在寻死，你知道吗？好好活下去，别糟践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。你的家人都不在了，我们为你难过，可你知道吗？我的双亲、朋友、恋人、妻子也都已经死了，女儿和捡来的儿子都失散在他乡，至今还没有找到。华莲低下头去，谁没有痛苦，谁没有悲伤，失去亲人的痛苦亿万人都在承受着，无法隐忍，难道就该抛弃生命吗？你才15岁，说起来，如果艾丽克活着，应该也和你差不多大了。我在说什么？艾丽克一定还活着。孩子，你如果还想死，就想想这个为了救你不惜跟自己亲生父亲对抗的少年吧。华莲站住，再也不敢向前迈一步。萨米尔听到声音不对劲儿，停下转过身。我知道你害怕，那个大叔手里现在没有武器了，枪在我这里，你看。他朝自己腰间努努嘴。 他 哼，成年人都怕他，何况你是一个小孩子。跟我走吧，至少你要去向他道个歉，为了这个少年。他顿了顿，低头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，眉头紧锁，持续了一会儿。 我去。 太阳从东方大地升起，驱散了弥漫在荒野之上的茫茫寒雾。在红日伟岸的光影中，仲宇坐在轮椅上，面朝西方，微笑地看着归来的三个人，像一尊佛像。这前后不一的奇怪的神情让萨米尔看不穿，猜不透。华莲赶紧躲在萨米尔的身后，不敢探出脑袋。 你还想死吗？我仍然可以帮你啊。 混蛋，萨米尔不曾想仲宇第一句话又是这个，如果不是身上背着西凉，早就上去给他一拳了。华莲却突然有了巨大的勇气，探出头来，尽管发着抖，也慢慢说道， 我不想死了，我不想。 一声嘶喊近距离穿进了仲宇的耳膜，他不禁赶紧闭上眼睛，头向后晃了一下，咧嘴露出了忍耐的表情，仿佛差点被这种声音击倒似的，而后竟又哈哈大笑，笑得那样狂野，笑得那样豪放。 那就跟老子倔强地活下去吧。 粗壮的手臂摇动轮椅，仲宇从华莲的身边绕过去，路过西凉身边的时候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只是有点不耐烦地吼道， 都站着干什么，快去废墟里给我找吉阳。 轮椅渐渐走了，萨米尔却分明清晰地听到这句话之后那细微的无可察觉的几个字， 兔崽子，没救人竟敢撞我的枪口，他妈的，没给我丢脸。 一切都被门型机器人制造的飓风卷走。在尚且完备的屋内，除了有可用的物品外，还有四个幸存者。他们骨瘦如柴，神色惊恐地望着推开堵在门口的石头进来的萨米尔，颤抖着抱紧头窝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萨米尔叹口气转身离去，没有动屋里的东西。如此这样到正午的时候，四个人无功而返。华莲无法消除对仲宇的恐惧，只是和西凉走在一起，心情已从亲人亡故的痛苦中烧解。西凉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从狼狈不堪中缓过劲儿来，此刻有这个清秀淳朴的小姑娘跟在旁边，让她感觉有点羞涩尴尬，目光始终看向别处， 每逢华莲上前询问他的伤口情况，他就像触了电似的，周身哆嗦，体温迅速升高，说话也是结结巴巴的。 没事儿。 什么叫没事儿啊？萨米尔看着想笑，正处在青春年华的少年，估计从小就没有跟女孩子一起说过多少话吧，反而身边一直有个严厉恐怖的父亲。终于，看起来还是你把女孩的精神世界震醒了。邪凉那种关切，对极度痛苦中的人来说毫无用处。无家可归的华莲只能跟着他们走上这条漫长的旅途。傍晚，四人坐在窝棚门前的空地上吃干粮，华莲依旧只是和席良说话，偶尔同萨米尔也聊上几句，席良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。仲宇一边嚼着糙面饼一边喝水，看远处的落日残霞半卷层云。今晚收拾一下，明天就走。他突然冒出一句，城里那些幸存者怎么办？萨米尔问。哼，你说呢？仲宇反问。萨米尔沉默了，不是他们不想管，而是根本管不了。这并非人性的堕落和丧失，而是实在没有办法的抉择。其实他们预料得出精神疯狂的人熬不过寂静孤独饥寒交迫的夜晚。 爸爸，我们去哪里啊？ 东面大海边，那里是与我们的生活记忆相适合的地方。今夜格外的冷，遭受巨变和大悲后的华莲躺在席梁给他让出的床榻上瑟瑟发抖。萨米尔看着难过，把自己找到的破大衣盖到了他的身上，与席梁到门外去了。仲宇在工作室挑灯加班，赶制明天用的载具，等离子切割与热熔焊接的响动透过了墙壁传过来，有点吵，华莲却睡得很沉。看来他一直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，萨米尔判断。遥望废墟城，一天的功夫，灯火阑珊，人声鼎沸全已不见，远处是黑漆漆的迷茫与空虚。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文明就像勉强码好的积木，稍微一吹就倒塌了。 席梁， 萨米尔突然喊道。 萨米尔叔叔。 他脑子里还想着白天的事情，对自己在父亲跟前的胆量感到不可思议，那可是离家出走的行为。 你父亲以前就是这副怪脾气吗？ 不是的，自从出了那件大事之后才开始变成这个样子。你知道是什么事？ 人心叵测，苦了你们父子俩这些年了。 没，我们都放下了。 可是我怎么感觉他没有放下呢？ 他一直都是这样，他恨一个人或一件事，即使平时不想起也一定会继续恨下去，谁也改不了他。以前有邻居来苦口婆心地劝他再娶一个，他差点把人家打出去。 哼，爱憎分明，看样子他是害怕婚姻了。 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恨得太深了。爸爸对那个女人非常好，不嫌弃她的过往，不嫌弃她的知识贫乏，怜悯她的痛苦，给她治病，给她一个家，甚至都不需要她参与那些繁重的修理劳动。父亲付出了太多，却得到了这样的回报。如果是我，我也会非常愤怒的。 仲宇转头看了一会儿黑暗的外面，慢慢地摇着轮椅消失在工作间的门后，叮叮当当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仲宇转头看了一会儿黑暗的外面，慢慢地摇着轮椅消失在工作间的门后，叮叮当当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卡车的球形轮胎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，没有灯光，漆黑的车身关上不透明的窗，潜匿在漆黑的夜里，一切都靠驾驶席的热成像显示屏，车顶有挺电磁力驱动的重机枪，装着一捆捆废铁熔制的弹链，天空传来了云层的低吟，不一会儿淅淅沥沥的雨点就掉了下来。席梁披上防雨布，守在重机枪的旁边，风时不时地将粗糙的雨衣吹开，雨渐渐地大起来，冲刷着山体，将碎石泥土和枯萎的杂草带下，车越向前走，山势便越陡，遭遇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危险也就越来越高。仲宇小心翼翼地驾驶着，他无法开得太快，路面湿漉漉的，刹不住的话，卡车就要冲到山坡下面去。高于绝对零度的物体都会发出不同波长的辐射线，仿佛看不到的光，通过用特制的传感器接收其中的红外波长并解析成图像，人类利用这个原理制成了夜视仪。这种设备刚刚研制出来时的个头很大，然后随着科技进步一点点的缩小，最后变成手表一个子部件的规模。除此之外，科学家还将波信号向墙体发射，墙体后的物体不同反射回来，穿过墙体进入接收机的信号就会发生变化，由此推断墙后的物体形状和空间分布，自然也可以看出有没有人。这些技术自运用后不久就被人类开发应用在掌上终端里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。为保护隐私，几乎所有的民众住宅和重要单位都要加装短波和热屏蔽墙层，乐坏了那些供应商。人类荒唐地自己给自己找麻烦，然后又要为此买单。你会用武器吗？货舱里，萨米尔正用一块糙布擦拭枪管，转头问坐在角落里看着窗外黑夜发呆的华莲。雨滴打在有机玻璃上，画出一条条蜿蜒的线，向斜后方滑去。车厢里只有一盏极小的荧灯，勉强照亮两个人的脸。 我不会。 你试试，能不能把它拿起来？萨米尔单手将漆黑的大枪递过去，放在华莲脚下。华莲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抓枪柄，用力上抬，竟没有抬起。 怎么这么重啊？ 他加大力气，枪柄渐渐上升，枪口微微离开了车底。还有磨练啊。萨米尔摇摇头，左手抓住枪管轻松地拿过来。华莲懊恼地坐回地上，抱着臂膀继续沉默。如果是仲宇，或许会直接给他一个武器，根本不考虑他有没有力气。打快道，准备驾车，前面有个奇怪的东西。仲宇拉开驾驶室与后车厢之间的观察窗，丢来一句：敌人？好像不是。红外分布图上有个奇怪的信号，你到前面去看看。他边说边递过来两副红外成像眼镜，萨米尔接过一个给华莲，一个自己戴上。他熄了荧灯，披雨衣打开车厢门跳下。仲宇拉开窗户，指着驾驶台上的屏幕对外面的萨米尔小声说话：这里是山腰，都是天然岩石，你见过石头上突然冒出270度的高温区吗？他点了屏幕一下，一副山体斜坡模样的地方，淡蓝色的屏幕上突兀着闪着一个不大的红点。机器人？萨米尔说完摇摇头，看不清图像的细节，下不了判断。不太可能啊，一般的机器人哪有这么高的温度？难道它是太热了，跑出来想冲凉吗？我去看看，你等我信号，有变故 就开火。萨米尔拉下夜视镜和耳机话筒，半蹲身子一步步地往前走，雨点打在后背的雨衣上，发出哒哒的响声，连同脚步声被周围的雨声淹没。怪点的位置并不遥远，他缓慢地行进着，枪口对准前方，漆黑的雨衣把他藏在了雨夜中，神不知鬼不觉。 有发现吗？小兔崽子正在用重机枪支援你。 从耳机里传来了重雨的声音。萨米尔压低声音， 先别说话，噪声对我们没好处。它没有移动，温度也很均匀。我先丢块石头过去。 军靴踩在一块水洼里停下，萨米尔在脚下摸索着，捏起一枚鹅卵石，瞄准几十步外的山侧怪点掷了过去。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响，接着是一连串迅速被雨声淹没的石子坠下山坡的声音。萨米尔食指扣在扳机上，双臂稳住枪身，做好随时开火的准备。然而怪点的温度和位置依旧安定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萨米尔一动不动地瞄准了一会儿，见没有异样，就壮着胆子继续朝他靠近。 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看到了？ 仲宇在话筒中询问。 喂，说话。你把车开过来，自己看。 雨越下越大，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一点。车外寒风刺骨，湿气逼人。仲宇披好雨衣，按下电钮，车门向后自动滑开，坐席缓缓地平移出去，又垂直落在了地上。驾驶席竟然是他的轮椅。 兔崽子，守着，别下来。 萨米尔打开枪下的探照灯，用枪口拨去怪点上的泥土，露出一个硬币状的东西。 是放射性电池，先离远点。 仲宇一眼就看出了端倪。 就这个？ 萨米尔问。 对，一般没有危险，除非受到剧烈的冲击。这种型号我记得人可以短时间的接触，你可以捏起来。 仲宇递过来一副耐温手套。 我猜他嵌在石头里捏不起来。 没有。 这么大的雨都抽不动啊，怎么可能没有？ 嗯，这可能是萨米尔见过的最笨重的硬币。他将指头死死地扣住边缘，才勉强抓起，放在灯光下看，指甲盖大小，漆黑的金属表面有银白色的划痕，乍一看像一块巧克力饼干，沉甸甸的坠手却好像杠铃盘。 这东西还能用吗？他问道。最好别用，教科书上介绍，这型号再加上载荷后性质很不稳定，研究他的公司在第一起电池爆炸案后就倒闭了，随处乱丢，谁知道他怎么来到荒野的？给我。 仲宇在灯光下用放大镜查看着那些金属划痕，细微之处毫不放过。特种材料格纹手套让他的双手能短时间的在钢水中搅动，大雨冲刷不断，带走他发出的热量。如果是晴天，温度必然会更高。 表面的损伤没有，伤及到核心的精细结构，估计储能还有一半多。怎么说呢，鸡肋。实验室研究还没有完成就开始列装生产，商人太急着挣钱了，生物领域这种事儿更多。 一切都过去了，他们也未得好死。 未得好死？恰恰相反，大破坏时那些地下千米级的避难所都给谁用了？不谈这个了，生产这种电池的公司破产后，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全部召回散落在民间的产品，结果它就沦为了武器材料。 武器？ 哼，你现在可以用手里那玩意儿朝他开一枪， 然后我们就不用往东走了，这座山头也就会跟地球说再见了。 啊， 最危险的不是这些报废品，是每天丢在丢掉不可回收的垃圾。装车吧，放在隔热铅皮工具箱里，回头装个小打桩机能做地雷。 我还是很喜欢重火力这玩意儿的。 他们一前一后的回到车上，齐良询问情况，萨缪尔把玩意儿给他看，华莲也过来凑热闹。当听到这个东西有潜在的破坏性时，他不禁急退几步，神色惊恐地躲到了车厢的角落里。这孩子惧怕武器和暴力，将来可怎么好啊？ 萨缪尔叹了一口气，打开营灯，车轮再次转动，消声无息地转过几道弯，前方的路变得向下倾斜，时间指向了凌晨两点。这是人最困顿的时候，华莲因疲惫睡去，萨缪尔依旧擦拭枪支，仲宇点起了一支烟提神，只有席良依旧披着防雨布在车顶被风雨击打。 兔崽子，别给我睡着了！ 仲宇朝话筒里喊，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少年。 我去换他。 萨缪尔对着话筒说：“ 他还是个孩，谁也不许上去替他。白天敢顶撞我，我让他吃点苦头。” 萨缪尔明白，仲宇显然是要把席良训练得独立、坚强，甚至超越自己。而越是极端持续的压迫，越能给一个瘦弱的男孩打造出坚实的脊梁。有了这，便能于乱世倾起一片自己的天空，更有余力去帮助其他人。与社会对人压迫的无规则、不受主观控制相反，仲宇的压迫其实心里一直都有数。卡车在下坡路上越走越快，仲宇的右手拇指始终贴在刹车键上。 前方一公里有岩石堵路，躲不开，给我放一枪！ 他朝话筒里喊，仿佛小型火炮，一枚50毫米口径的机枪弹从车顶射出，落在成年野猪大小的花岗石上，瞬间将其炸碎，击向四面八方。岩片撞击车甲板的响声分外强烈。 为什么不停车，让席良制造这么大的噪音？ 萨缪尔有些不快，这种动静对他们没有好处。 四周的地形图上什么金属活动也没有，你怕个什么？ 仲宇又点上了一支烟，卡车在碎石上呼啸地碾过，慢慢驶出山带，道路已经变得平坦而开阔，大雨未歇。 仲宇， 萨缪尔蹲在车厢末的窗户旁，突然紧张地瞪大了双眼。 怎么，有东西追过来了？都是你刚才惹的祸。 几公里外，暗夜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一个红点，调整风向，尾随着卡车飞。 在哪儿？ 天上，天上！ 妈的，都给我坐稳了，要加速了。上面的兔崽子，调转枪口，准备给我迎击。 卡车猛地朝前方窜出去，萨缪尔一个趔趄，脑袋撞在了车厢后板上。 席良，你的红外眼镜能看清图像吗？ 萨缪尔对着话筒喊。 我的看不见。 不行，什么都没有，除了一个光点。怎么回事？ 萨缪尔爬起来把子弹推上膛。 难道是红外隐身？ 席良，不要等了，快朝光点射击。 萨缪尔的话音未落，半空中的红点两旁突然闪出了火花，大口径子弹从天而降，朝卡车喷涌而来。 你当我是活靶子的白痴吗？ 仲宇撇下烟头，急打方向盘，那倾泻的子弹贴着车边扫过去，萨缪尔没有站稳，又一个趔趄。 瞄准那个红点，瞄准那个红点！ 他忍住痛，冲话筒里高喊。席良坐在电磁重机箱操作台上，拇指扣动扳机，乌黑的枪管内传来金属破空的力响，一颗颗废金属弹发着光向红点扫去，一闪而过，飞向夜空。 兔崽子， 瞄准点儿，别给老子浪费弹药。然后他将车之字形开动起来，以躲避射击。左摇右摆的是席梁，根本无法瞄准，而红点两旁喷射出的弹幕还在贴着车身一路扫射，枪声、呼喊声、车轮打滑声，伴随着暴雨声，乱七八糟的混合在一起。席梁想让父亲开稳点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，他不能给父亲添麻烦，这点困难要靠自己去想办法克服。睡着的华莲被突然而来的变故惊醒，随着卡车急转弯而撞在车厢板上，瘦弱的身子随着车身做之字形左右移动而不断地碰撞着，肩膀青一块紫一块，夜视镜也掉了。可恶，开的什么车呀？萨缪尔挣扎着匍匐到华莲身边，一把把弹珠般乱撞的小家伙按住。趴下，别站起来。荧光灯倾倒，滚到角落里，撞到开关，灯熄灭了。漆黑中他只听到这是萨缪尔的声音，他看不到他，而他能看到他。戴上夜视镜，就在你脚下，快！萨缪尔松开了手，华莲咬着牙勉强在左右摇晃的动荡中调转身子，慢慢爬去，一把抓过夜视镜戴在头上，爬到最里边靠车厢角别动。萨缪尔继续喊，华莲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匍匐得十分狼狈，萨缪尔也无心管这些，掉头爬向后窗，用大枪撑住身体，慢慢地站起，一把拉开有机玻璃板，湿冷的风扑面倒灌起来，让他精神为之一振。 打中了！ 耳机中突然传来席梁的喊声，夜空中出现一朵铁弹跟金属撞击后蹦出的火花，又瞬间消散在黑夜里。 不行，还得打，那个红点还在动。 萨米尔冲话筒喊着，声音通过电路放大，变得震耳欲聋。席梁不得不收起耳机，车厢车顶靠呼喊就够了，此刻又不需要隐蔽，要什么无线通信呢？他脚下的弹链一点点的缩短，额头在冷雨吹打下竟然发烫，满头大汗。 子弹会不够的， 他惊呼起来。笨蛋，你不会先停下等他靠近点再打？众语高喊。齐良赶紧松开扳机，眼瞅着红点变得比刚才大了一圈，敌人的靠近使得众语躲避子弹越来越困难。 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再近一点我就能打中他了，爸爸，坚持住。 卡车早已偏离了荒芜的公路，在野地中颠簸，萨缪尔一边扶着车厢板，一边把大枪从窗口探出，试着在无法瞄准的情况下朝红点开火。第一枪偏了，巨大的后坐力把他的右肩撞得剧痛，一怒之下，萨缪尔索性把眼镜丢在一旁，红点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。如果凯文在，如果是他，一定没有问题。他突然想起了独裁者城外的那一幕，这空洞的想法现在一点用都没有，什么红外成像，高科技耽误事。他打开枪口下的探照灯，光束穿过雨幕直射出去，凭这种简陋的观察手段，他终于看清了红点后的布满装甲的真身。 双旋翼攻击直升机，我们的铁弹穿不透它的生物组织层的多板压合装甲， 萨米尔喊道。 这玩意儿的载弹量是多少？ 终于问。 12万3000发。 他妈的，终于啐了一口，直接把动力输出推到顶头，然后持续射击的直升机与卡车的距离依旧在缩小。奇怪的是， AI 控制的旋翼机忽然降低了高度，凭借着地效轻松地飞，并不开火，而是左右躲闪萨米尔和席梁的子弹，好似不是在攻击，而是在玩耍般地进行一场荒野上的捕猎活动。刹那间，萨米尔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滚到车厢底，打开了重雨的攻击箱，在里面快速地翻找。华莲双手紧抱着头趴在地上，睁开眼睛看着身旁的情况。 我能帮你什么吗？ 他问道。 管好自己。 华莲透过夜视镜看着萨米尔戴上耐温手套，左掌心握着片硬币似的东西，